第35回，白玉串清肠莲叶羹，黄金樱巧结梅花烙。话说宝钗分明听见林黛玉刻薄她，因记挂着母亲哥哥，并不回头，一进去了。这里林黛玉还立于花荫之下，远远的却向怡红院内望着。只见李公才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并各小人等都向怡红院内去过之后，一起一起的散尽了，只不见凤姐来，心里自己盘算道： 如何她不来瞧宝玉，便是有事缠住了，她必定也是要来打个花胡上，讨老太太和太太的好才是。今儿这早晚不来，必有缘故。 一面猜疑，一面抬头再看时，只见花花簇簇一群人又向怡红院内来了。定眼看时，只见贾母搭着凤姐儿的手，后头邢夫人、王夫人跟着周姨娘并丫鬟媳妇等人都进院去了。黛玉看了不觉点头，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处来，早又泪珠满面。少顷，只见宝钗、薛姨妈等也进入去了。只见紫鹃从背后走来说道： 姑娘吃药去吧，开始又冷了。 黛玉道： 你到底要怎么样，只是催我吃不吃，管你什么香干。 紫鹃笑道： 咳嗽的才好了些，又不吃药了。如今虽然是五月里，天气热，到底也该还小心些。大清早起在这个潮地方站了半日，也该回去歇息歇息了。 一句话提醒了黛玉，方觉得有点腿酸，待了半日方慢慢的扶着紫鹃回潇湘馆来。一进院门，只见满地下竹影参差，苔痕浓淡，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：幽僻处可有人行，点苍苔，白露零零二句来。因暗暗的叹道： 双文双文，成为命薄人矣。然你虽命薄，尚有双母弱弟，今日林黛玉之命薄，已必连双母弱弟俱无。古人云佳人命薄，然我又非佳人，何命薄胜于双蚊子。 一面想，一面只管走。不妨廊上的莺歌见林黛玉来了，嘎的一声扑了下来，倒吓了一跳，因说道： 作死的又扇了我一头灰。 那莺歌仍飞上架去，便叫 雪雁快些帘子，姑娘来了。 黛玉便止住步，以手扣架道： 添了食水不曾。 那莺歌便长叹一声，竟大似林黛玉素日虚接音韵，接着念道： 农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农知是谁，试看春尽花渐落，便是红颜老死时，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。 黛玉、紫鹃听了都笑起来。紫鹃笑道： 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，难为她怎么记了。 黛玉便令将架摘下来，另挂在月洞窗外的钩上。于是进了屋子，在月洞窗内坐了，吃毕药，只见窗外竹影映入纱来，满屋内阴阴翠润，几殿生凉。黛玉无可释闷，便隔着纱窗调动莺歌作戏，又将素日所喜的诗词也教于他念，这且不在话下。且说宝钗来至家中，只见母亲正自梳头呢，一见他来了，便说道： 你大清早起跑来做什么？ 宝钗道： 我瞧瞧妈身上好不好，昨我去了，不知她可又过来闹了没有。 一面说，一面在她母亲身旁坐了，由不得哭将起来。薛姨妈见她一哭，自己撑不住，也就哭了一场， 一面又劝他：“ 我的儿，你别委屈了，你等我处分他。你要有个好歹，我指望哪一个来？” 薛蟠在外边听见，连忙跑了过来，对着宝钗左一个揖，右一个揖，只说：“ 好妹妹，恕我这一次吧。原是我昨儿吃了酒，回来的晚了，路上撞客着了，来家未醒，不知胡说了什么，连自己也不知道，怨不得你生气。” 宝钗原是掩面哭的，听如此说，由不得又好笑了，遂抬头向地下啐了一口，说道：“ 你不用做这些相声，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们娘两个，是要变着法儿叫我们离了你，你就心静了。” 薛蟠听说，连忙笑道：“ 妹妹这话从哪里说起来的？这样我连立足之地都没了。妹妹从来不是这样多心说歪话的人。” 薛姨妈忙又接着道：“ 你只会听见你妹妹的歪话，难道昨晚上你说的那话就应该的不成？当真是你发昏了。” 薛蟠道：“ 妈也不必生气，妹妹也不用烦恼，从今以后我再不同他们一处吃酒闲逛，如何？” 宝钗笑道：“ 这不明白过来了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 你要有这个恨劲，那龙也下蛋了。” 薛蟠道：“ 我若再和他们一处逛，妹妹听见了只管啐我，再叫我畜生不是人，如何？何苦来为我一个人娘儿两个天天操心？妈为我生气还有可恕，若只管叫妹妹为我操心，我更不是人了。如今父亲没了，我不能多孝顺妈，多疼妹妹，反叫娘生气，妹妹烦恼，真连个畜生也不如了。” 口里说着，眼睛里禁不住也滚下泪来。薛姨妈本不哭了，听她一说又勾起伤心来。宝钗勉强笑道：“ 你闹够了，这会子又招着妈哭起来了。” 薛蟠听说，忙收了泪笑道：“ 我何曾招妈妈哭来？爸爸爸，丢下这个别提了，叫香菱来倒茶妹妹吃。” 宝钗道：“ 我也不吃茶，等妈洗了手我们就过去了。” 薛蟠道：“ 妹妹的项圈我瞧瞧，只怕该炸一炸去了。” 宝钗道：“ 黄澄澄的，又炸它做什么？” 薛蟠又道：“ 妹妹如今也该添补些衣裳了，要什么颜色花样告诉我。” 宝钗道：“ 连那些衣服我还没穿遍呢，又做什么？” 一时薛姨妈换了衣裳，拉着宝钗进去，薛蟠方出去了。这里薛姨妈和宝钗进园来瞧宝玉，到了怡红院中，只见爆煞里外回廊上许多丫鬟老婆站着，便知贾母等都在这里。母女两个进来，大家见过了，只见宝玉躺在榻上，薛姨妈问他可好些，宝玉忙欲欠身，口里答应着好些，又说：“只管惊动姨娘姐姐，我经不起。”薛姨妈忙扶她睡下，又问她：“ 想什么？只管告诉我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我想起来，自然和姨娘要去的。” 王夫人又问：“ 你想什么吃？回来好给你送来的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也倒不想什么吃，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叶儿、小莲蓬的汤还好些。” 凤姐一旁笑道：“ 听听，口味不算高贵，只是太磨牙了，巴巴的想这个吃了。” 贾母便一叠声的叫人坐去。凤姐儿笑道：“ 老祖宗别急，等我想一想，这模子谁收着呢？” 因回头吩咐个婆子去问管厨房的要去。那婆子去了半天，来回说：“ 管厨房的说，四副汤模子都交上来了。” 凤姐儿听说，想了一想道：“ 我记得交给谁了， 多半在茶房里。 一面有遣人去问管茶房的，也不曾收，此后还是管金银器皿的送了来。薛姨妈先接过来瞧时，原来是个小夹子，里面装着四副银模子，都有一尺多长，一寸见方，上面凿着有豆子大小，也有菊花的，也有梅花的，也有莲蓬的，也有菱角的，共有三四十样，打得十分精巧。颖笑向贾母、王夫人道：“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，吃碗汤还有这些样子，若不说出来，我见这个也不认得这是做什么用的。”凤姐儿也不等人说话，便笑道：“ 姑妈哪里晓得，这是旧年备膳，他们想的法儿，不知弄些什么面印出来，借点新荷叶的清香，全仗着好汤，究竟没意思。谁家常吃它了？那一回成样的做了一回，他今日怎么想起来了？” 说着接了过来，递于个妇人，吩咐厨房里立刻拿几只鸡，另外添了东西，做出十碗来。王夫人道：“ 要这些做什么？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有个缘故，这一宗东西家常不大做，今儿宝兄弟提起来了，单做给他吃，老太太、姑妈、太太都不吃，似乎不大好，不如借事儿弄些大家吃，拖来连我也上个句儿。” 贾母听了笑道：“ 猴儿，把你乖的，拿着关中的钱你做人。” 说的大家笑了，凤姐也忙笑道：“ 就不相干，这个小东道我还孝敬得起。” 便回头吩咐妇人 说：“给厨房里只管好生添补着做了，在我的账上来领银子。” 妇人答应着去了。宝钗一旁笑道：“ 我来了这么几年，留神看起来，凤丫头凭她怎么巧，再巧不过老太太去。” 贾母听说便答道：“ 我如今老了，哪里还巧什么？当日我像凤哥这么大年纪，比他还来的呢。他如今虽说不如我们，也就算好了，比你姨娘强远了。你姨娘可怜见的，不大说话，和木头似的，在公婆跟前就不大显好。凤儿嘴乖，怎么怨得人疼她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 若这么说，不大说话的就不疼了。” 贾母道：“ 不大说话的又有不大说话的可疼之处，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，倒不如不说话的好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这就是了，我说大嫂子倒不大说话呢，老太太也是和凤姐姐一样看待，若是单是会说话的可疼，这些姊妹里头也只是凤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。” 贾母道：“ 提起姊妹，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四个女孩算起，全不如宝丫头。” 薛姨妈听完忙笑道：“ 这话是老太太说偏了。” 王夫人忙又笑道：“ 老太太时常背地里和我说宝丫头好，这倒不是假话。” 宝玉勾着贾母，原未赞林黛玉的，不想反赞起宝钗来，倒也一出万外，便看着宝钗一笑。宝钗早扭过头去和袭人说话去了。忽有人来请吃饭，贾母方立起身来，命宝玉好生养着，又把丫头们嘱咐了一回，方扶着凤姐儿，让着薛姨妈，大家出房去了。因问汤好了不曾，又问薛姨妈等：“ 想什么吃，只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弄了来咱们吃。” 薛姨妈笑道：“ 老太太也会怄她的，时常她弄了东西孝敬，究竟又吃不了多少。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姑妈倒别这样说， 我们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，若不嫌人肉酸，早已把我还吃了呢。 一句话没说了，引得贾母众人都哈哈的笑起来。宝玉在房里也撑不住笑了。袭人笑道： 镇镇的二奶奶这张嘴怕死人。 宝玉伸手拉着袭人笑道： 你站了这半日，可乏了。 一面说一面拉他身旁坐了。袭人笑道： 可是又忘了，趁宝姑娘在院子里，你和她说，烦她婴儿来打上几根烙子。 宝玉笑道： 亏你提起来。 说着便仰头向窗外道： 宝姐姐，吃过饭叫婴儿来，烦她打几根烙子，可得闲儿？ 宝钗听见回头道： 怎么不得闲儿？一会儿叫她来就是了。 贾母等尚未听真，都止步问宝钗。宝钗说明了，大家方明白。贾母又说道： 好孩子，叫他来替你兄弟做几根。你要无人使唤，我那里闲着的丫头多呢，你喜欢谁，只管叫了来使唤。 薛姨妈、宝钗等都笑道： 只管叫他来做就是了，有什么使唤的去处，他天天也是闲着淘气。 大家说着往前迈步正走，忽见史湘云、平儿、香菱等在山石边掐凤仙花呢。见了他们走来，都迎上来了。少请至园外，王夫人恐贾母乏了，便欲让至上房内坐。贾母也觉腿酸，便点头依允。王夫人便令丫头忙先去铺设座位。那时赵姨娘推病，只有周姨娘与众婆娘丫头们忙着打帘子、立靠背、铺褥子。贾母扶着凤姐儿进来，与薛姨妈分宾主坐了。薛宝钗、史湘云坐在下面，王夫人轻捧了茶奉与贾母，李公才奉与薛姨妈。贾母向王夫人道： 让他们小妯娌服侍，你在那里坐了，好说话。 王夫人方向一张小屋子上坐下，便吩咐凤姐儿道： 老太太的饭在这里放，添了东西来。 凤姐儿答应出去，便立人去贾母那边告诉。那边的婆娘忙往外传了，丫头们忙都赶过来。王夫人便令 请姑娘们去。 请了半天，只有探春、惜春两个来了。迎春身上不耐烦，不吃饭，林黛玉自不消说，平素十顿饭只好吃五顿，众人也不着意了。少请饭至，众人调放了桌子，凤姐儿用手巾裹着一把牙柱站在地下笑道： 老祖宗和姑妈不用让，还听我说就是了。 贾母笑向薛姨妈道： 我们就是这样。 薛姨妈笑着应了。于是凤姐放了四双，上面两双是贾母、薛姨妈，两边是薛宝钗、史湘云的。王夫人、李公才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，凤姐先忙着要干净家伙来替宝玉捡菜。少请荷叶汤来了，贾母看过了。王夫人回头见玉串在那边，便令玉串与宝玉送去。凤姐道： 他一个人拿不去。 可巧婴儿和喜儿都来了，宝钗知道他们已吃了饭，便向婴儿道： 宝兄弟正叫你去打烙子，你们两个一同去吧。 婴儿答应，同着玉串出来。婴儿道： 这么远怪热的，怎么端了去？ 玉串笑道： 你放心，我自有道理。 说着便令一个婆子来将饭汤等物放在一个捧盒里，令他端了跟着。他两个却空着手走，一直到了怡红院门内，玉串儿方接了过来，同婴儿进入宝玉房中。 袭人、麝月、秋纹三个人正和宝玉玩笑呢，见他两个来了，都忙起来笑道：“ 你两个怎么来的这么碰巧，一起来了？” 一面说一面接了下来，玉串便向一张褥子上坐了，婴儿不敢坐下，袭人便忙端了个脚踏来，婴儿还不敢坐。宝玉见婴儿来了，却倒十分欢喜，忽见了玉串，便想到他姐姐金串身上，又是伤心又是惭愧，便把婴儿丢下，且和玉串说话。袭人见把婴儿不理，恐婴儿没好意思，又见婴儿不肯坐，便拉了婴儿出来，到那边房里去吃茶说话去了。这里麝月等预备了碗箸来伺候吃饭，宝玉只是不吃，问玉串道：“你母亲身子好？”玉串满脸怒色，正眼也不看宝玉，半日方说了一个好字，宝玉便觉没趣，半日只得又陪笑问道：“谁叫你给我送来的？”玉串道：“ 不过是奶奶太太们。” 宝玉见他还是这样哭丧，便知他是为金串的缘故，待要虚心下去磨转他，又见人多不好下气的，因而变尽方法将人都支出去，然后又陪笑问长问短。那玉串先虽不悦，只管见宝玉一些性子没有，凭他怎么丧吧，他还是温存和气，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了，脸上方有三分喜色。宝玉便笑求他：“ 好姐姐，你把那汤拿来我尝尝。” 玉串道：“ 我从不会喂人东西，等他们来了再吃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我不是要你喂我，我因为走不动，你递给我吃了，你好赶早回去交代了，你好吃饭的，我只管耽误时候，你岂不饿坏了？你要懒带动，我少不了忍了疼下去取来。” 说着便要下床挣扎起来，禁不住哎呦之声。玉串见他这般，忍不住起身说道：“ 躺下吧，哪是你造了来的业，这会子现世现报，叫哪一个眼睛看得上？” 一面说一面嗤的一声又笑了，端过汤来。宝玉笑道：“ 好姐姐，你要生气只管在这里生吧，见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气些，若还这样，你又挨骂了。” 玉串道：“ 吃吧吃吧，不用和我甜言蜜舌了，我可不信这样话。” 说着催宝玉喝了两口汤。宝玉故意说：“ 不好吃，不吃了。” 玉串道：“ 阿弥陀佛，这还不好吃，什么好吃？” 宝玉道：“ 一点味儿也没有，你不信尝一尝就知道了。” 玉串真就赌气尝了一尝。宝玉笑道：“ 这可好吃了。” 玉串听说方解过意来，原是宝玉哄他吃一口，便说道：“ 你既说不好吃，这会子说好吃也不给你吃了。” 宝玉只管央求陪笑要吃，玉串又不给他，一面又叫人打发吃饭。丫头方进来时，忽有人来回话：“ 傅二爷家的两个嬷嬷来请安，来见二爷。” 宝玉听说，便知是通判傅氏家的嬷嬷来了。那傅氏原是贾政的门生，历年来都赖贾家的名士得意，贾政也着实看待，故与别个门生不同。他那里常遣人来走动，宝玉素喜最厌愚男蠢女的，今日却如何又令两个婆子过来，其中原来有个缘故。只因那宝玉闻得傅氏有个妹子名唤傅秋芳，也是个穷闺秀玉，常闻人传说才貌俱全，虽自谓清赌，然遐思遥爱之心十分澄净，不命他们进来，恐驳了傅秋芳，因此连忙命让进来。那傅氏原是爆发的，因傅秋芳有几分姿色，聪明过人，那傅氏安心仗着妹妹要与豪门贵族结姻，不肯轻易许人，所以耽误到如今。 木精傅秋芳已23岁，尚未许人，怎奈那些豪门贵族又嫌他穷酸，根基浅薄，不肯求配。那傅氏与贾家亲密，也自有一段心事。今日遣来的两个婆子偏生是极无知识的，闻得宝玉要见，进来只刚问了好，说了没两句话，那玉串见生人来，也不和宝玉私闹了，手里端着汤，只顾听话。宝玉又只顾和婆子说话，一面吃饭，一面伸手去舀汤，两个人的眼睛都看着人，不想伸猛了手，便将碗碰翻，将汤泼了宝玉手上。玉串儿倒不曾烫着，唬了一跳，忙笑了。 这是怎么说？ 慌的丫头们忙上来接碗，宝玉自己烫了手倒不觉得，却只管问玉串儿：“烫到哪里了？疼不疼？”玉串儿和众人都笑了。玉串儿道：“ 你自己烫了，只管问我。” 宝玉听说方觉自己烫了，众人上来连忙收拾。宝玉也不吃饭了，洗手吃茶，又和那两个婆子说了两句话，然后两个婆子告辞出去，晴雯等送至桥边方回。那两个婆子见没人了，一行走，一行谈论。这一个笑道：“怪道有人说他家宝玉是外向好，里头糊涂，中看不中吃的，果然有些呆气，自己烫了手倒问人疼不疼，这可不是个呆子。”那一个又笑道：“我前一回来，听见他家里许多人抱怨，千真万真的有些呆气，大雨淋的水鸡似的，他反告诉别人下雨了，快避雨去吧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时常没人在跟前，就自哭自笑的，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，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，见了星星月亮，不是长吁短叹，就是咕咕哝哝的，且是连一点刚性也没有，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，爱惜东西，连个线头都是好的，糟践起来，哪怕值千值万的都不管了。”两个人一面说，一面走出园来，辞别诸人回去，不在话下。如今且说袭人见人去了，便携了婴儿过来，问宝玉打什么烙子。宝玉笑向婴儿道：“才只顾说话，就忘了你，烦你来不为别的，却为替我打几根烙子。”婴儿道：“ 装什么的烙子？” 宝玉见问，便笑道：“ 不管装什么的，你都每样打几个吧。” 婴儿拍手笑道：“ 这还了得，要这样十年也打不完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好姐姐，你闲着也没事，都替我打了吧。” 袭人笑道：“ 哪里一时都打得完，就今先捡要紧的打两个吧。” 婴儿道：“ 什么要紧？不过是扇子、香坠、汗巾子。” 宝玉道：“ 汗巾子就好。” 婴儿道：“ 汗巾子是什么颜色的？” 宝玉道：“ 大红的。” 婴儿道：“ 大红的须是黑烙子才好看的，或是石青的才压得住颜色。” 宝玉道：“ 松花色配什么？” 婴儿道：“ 松花配桃红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这才娇艳，再要雅淡之中带些娇艳。” 婴儿道：“ 葱绿柳黄是我最爱的。” 宝玉道：“ 也罢了，也打一条桃红，再打一条葱绿。” 婴儿道：“ 什么花样呢？” 宝玉道：“ 共有几样花样。” 婴儿道：“ 一炷香，朝天凳，象眼块，方胜，连环，梅花，柳叶。” 宝玉道：“ 巧儿，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样是什么？” 婴儿道：“ 那是攒心梅花。” 宝玉道：“ 就是那样好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叫袭人刚拿了线来。窗外婆子说：“ 姑娘们的饭都有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 你们吃饭去，快吃了来吧。” 袭人笑道：“ 有客在这里，我们怎好去的？” 婴儿一面埋线，一面笑道：“ 这话又到哪里说起？正经快吃了来吧。 袭人等听说方去了，只留下两个小丫头听呼唤。宝玉一面看婴儿打烙子，一面说闲话，因问他十几岁了。婴儿手里打着，一面答话说 十六岁了。 宝玉道你本姓什么？婴儿道 姓黄。 宝玉笑道这个名姓倒对了，果然是个黄莺儿。莺儿笑道 我的名字本来是两个字，叫做金莺，姑娘嫌拗口就单叫莺儿，如今就叫开了。 宝玉道宝姐姐也算疼你了，明儿宝姐姐出阁少不得是你跟去了。莺儿抿嘴一笑。宝玉笑道我常常和袭人说，女儿不知哪一个有福消受你们主子奴才两个呢。婴儿笑道 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人都没有的好处呢，模样还在次。 宝玉见婴儿娇憨婉转，笑语如痴，早不胜其情了，那更提起宝钗来，便问他道 好处在哪里？好姐姐细细告诉我听。 婴儿笑道 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许告诉他去。 宝玉笑道 这个自然的。 正说着，只听外头说道 怎么这样静悄悄的。 二人回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宝钗来了。宝玉忙让座，宝钗坐了，因问婴儿 打什么呢？ 一面问一面向他手里去瞧，才打了半截。宝钗笑道 这有什么趣儿，倒不如打个烙子把玉烙上呢。 一句话提醒了宝玉，便拍手笑道 倒是姐姐说的是，我就忘了，只是配个什么颜色才好。 宝钗道 若用杂色断然使不得，大红又犯了色，黄色的又不起眼，黑的又过暗，等我想个法，把那金线拿来，配着黑珠线，一根一根的粘上，打成烙子，这才好看。 宝玉听说，喜之不尽，一叠声便叫袭人取来金线。正值袭人端了两碗菜走进来，告诉宝玉道：“ 今儿奇怪，才刚太太打发人给我送了两碗菜来。” 宝玉笑道必定是今儿菜多送来给你们大家吃的。袭人道 不是，指明给我送来的，还不叫我过去磕头，这可是奇了。 宝钗笑道 给你的你就吃了，这有什么可猜疑的。 袭人笑道 从来没有的事，倒叫我不好意思的。 宝钗抿嘴一笑说道 这就不好意思了，明儿比这个更叫你不好意思的还有呢。 袭人听了话内有因，素知宝钗不是轻嘴薄舌奚落人的，自己方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来，便不再提，将菜与宝玉看了说 洗了手来拿线。 说毕便一直的出去了。吃过饭洗了手，进来拿金线与婴儿打烙子，此时宝钗早被薛蟠遣人来请出去了。这里宝玉正看着打烙子，忽见邢夫人那边遣了两个丫鬟送了两样果子来与他吃，问他 可走得了？若走得动，叫哥明儿过来散散心，太太着实记挂着呢。 宝玉忙道若走得了，必请太太的安去，疼得比先好些，请太太放心吧。一面叫他两个坐下，一面又叫秋文来，把才拿来的那果子拿一半送与林姑娘去。秋文答应了，刚欲去时，只听黛玉在院内说话，宝玉忙叫快请。要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